就不弹琴了。

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灿烂着我们最美丽，最美丽的回忆。 下一晚，下一站，下一段。